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啊过咗一个愉快嘅晚上，因为咧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啊， 做节目特别即系大家吹下水啊，吹两节去啦。咁第三节咧，即系要讲翻啲经济嘅国情啦，因为咧嗱，今日股市咧又创新高。咁啊，其实之前都估到噶，不过谂住咧，系等佢啊回一回，回翻啲 唔使啦， 即系俾翻个低位，我哋睇下会唔会入啦。但系冇噶啦，冇低位俾我哋买。 十九大咩后日都开啦。 系啊， 冇啊，因为你十九大 一路夹上去，睇个势都一路夹上去。 佢唔会俾你落噶，即系唔会俾你落，只俾你买，唔俾你卖噶嘛。而家 唔系啊，而家系慢牛啊，即系咧系每即系咧嗱，上个礼拜即系前个礼拜假期咧，咁样夹一千点上嚟咧，就嗰日夹，但系之后咧系慢慢升，跌咧跌唔到多落去，冇超过200点，跌个跌百零点，跟住上翻几廿点，你根本咧只能够系你阿大飞讲得啱，你只有买就冇得卖，因为你一卖就卖唔翻。就坐艇噶啦，即系除咗老千股啦，卖咗就经常就买咗就卖唔到噶啦。 但今次会唔会想杀埋一批熊仔先咧？ 其实唔关事嘅，因为咧我都讲咗咧，而家个市个散户参与程度太低啦，基本上系庄家控制晒，而庄家其实可能有少少政治任务，因为咧十九大系要慢慢升上去，佢可能佢又唔俾你急升。但系咧，系一定系慢慢升个势，我睇都回唔到多。你睇上次掂一掂28,620，跟住咧怼翻落嚟28,300啫，穿唔到8,300啊，系个300点波幅。喂，一个礼拜300点波幅上上落落，每日都系几廿点100点。咁而家咧，今日咧就冲穿咗去啦，临收市又回翻几廿点，升个食差唔多300点，又回翻啲落嚟，跟住咧个势都系咧。可能升300回返100，升200回返50，係咁嘅姿态，慢慢一吸吸上去。 因为習近平集权呢次真係奠定即係奠定咗佢即係習大大嘅位置。因为佢真係斩咗黄岐山，佢真係得奠定咗。 係咪真係斩啦黄岐山呢个呢，我有相确，因为呢之前我哋都估習近平保唔住黄岐山㗎啦。咁啊，而家其实出面好多分析坊间都已经开始认定咗啦，因为呢早几个月我哋话黄岐山冇得捞，一定系俾人搞 嘅。我哋唯一嘅买中，亦都系唯一嘅咁讲。 系咁讲，因为咧当时啲人都唔敢，五波都觉得黄岐山一定系可以打破7上8下呢个铁咒咁讲，佢可以打破噶啦，佢可以做多5年就帮习近平安居平五路。其实就唔系，嗱，习近平咧系咪真系话一个人话晒事咧？我唔敢讲100%，但系咧连黄岐山佢都保唔住咧，系有啲问题喺度嘅。 应该咁样讲啦，即系我睇咧。团派上翻嚟，因为习近平话唔晒事，要保住佢嘅话，江派系要没落噶啦。咁唯一就系要揾帮手，就令到团派上翻嚟， 即系汪洋啊嗰啲 啊，全部会上翻嚟。你睇佢呢次人事布局呢个常委，你睇到吓，虽然而家未公布，咪睇多两日咯。 咁啊，迟啲公布咧，因为传上面咧传得好紧要，就有个叫陈全国，就话会入常委，咁我都唔系好， 我都 唔清楚，唔系好清楚，但系咧上面传得好痕，传到嚟我哋度，咁啊传得好痕。 我估同之前日本仔讲过7个，基本上争唔到一个，但系全部习近平都冇几多自己人， 系冇。 但系造神论喺呢段时间，因为真系控制咗军方啊。所有嘅枪，所以咧，你话佢话唔晒事，唔一定。但系咧，政治层面上咧，佢真系决定到。而家根本上，佢即系我唔相信有第二个毛泽东，佢都唔能够，因为而家太过透明了。你点样揿都好啦， 唔系啊！你揿一转头，咪抽你后脚咯。 系啊， 跟住喺第二度爆翻晒出嚟。 冇用啊！一太过透明啦，即系嗰个你唔系真系有毛泽东嗰个军功一路打上嚟嗰个唔系军功啦，系从来冇打过，即系佢话事打，即系斗一路斗争斗上嚟。 唔系佢系指挥战争，呢个系事实嘅。因为咧，最紧要咧，毛泽东点解可以百战百胜咧，打亲仗都赢咧？因为佢掌握咗呢个间谍。 因为呢所有基本上啊喺呢个叫做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呢都有毛泽东嘅间谍，其实周恩来嘅功劳 又系啦， 系周恩来 就唔系佢叻，仲有一样嘢呢，其实呢佢打仗系好柒嘅，只不过话呢全部所有嘅功劳呢当时唔透明呢就全部 归晒落佢度， 就变咗佢好似料事如神， 系 即系战无不胜咁，但系实际上 廖氏二成嘅就唔系佢，系因为其实系周恩来帮佢布下嘅天罗地网。你谂下啦，作为总统府啊，出咗个一个军令要打边度打仗，边度出兵，喂。佢啊，转头就知道啦。佢知得快过前线啲将领啊，系国民党将领啊，知得快过，系嘛？喂，你谂下，陈布雷系佢嘅秘书，陈布雷个女就系地下党。转头你啲嘢，佢就当然冇 WhatsApp 冇 Face 啦。转头就打电报去到延安啊啲嘢。喂，你仲早知？喂，你嗰啲军机仲早知得早过国民党要打仗啲将领，你系咪可以即刻部署啊？ 但 所以国民党当时佢哋觉得好奇怪嘅，点解我哋唔去到任何地方都俾解放军伏击？梗系咧，点解人哋收风快过你啊嘛？ 或者一个唔去，去到你以为剿灭人哋，点知走晒？ 系啊，点知人哋包围你，俾人反包围，去到边度都系俾人哋俾人伏嘅。 但而家嘅科技实在太发达，根本上咧你点样屏蔽都冇可能做。 得噶，除非北韩嘅啫。 系啊，唔系真系冇可能，因为你有啲有互联网， 系啊， 你点样揿都揿唔到。 因为你全世界都行紧，你一个人停啊停唔到噶嘛。 仲有就系话咧，你翻墙软件你揿咗大部分人啦，始终好多人因为做生意或者。喂，年年都一两千万人离开中国走去外国睇㗎喎。嗰啲人都会睇嗰度嘅新闻返嚟话俾你知㗎喎。嗰啲人所以而家禁。 你去外国系啊试旅游，你除非禁旅游啦，系咪喂，你日本实睇到嗰啲嘢关于大陆㗎，系咪一直睇到多少㗎，你台湾实睇到啦，嚟香港又睇到，系咪去美国啊各个地方睇到㗎。系嘛？ 所以屏蔽唔到啊，洗唔到脑。虽然而家你标即系歌功颂德到佢如何都，但系 唔系佢有部分嘅嘢咧系洗到脑，但系咧民族主义同埋咧佢咧，尤其是佢而家咧宣扬嗰个国力强盛咧，其实洗到脑，因为咧啲人真系觉得自己强大咗，有钱咗。 所以咧记住 对香港嘅态度系特别强硬嘅啲人，大陆人啦。 所以咧。所以咧，你话嗰啲譬如话钓鱼台啲地方会唔会打咧？系绝对唔打得嘅，一打咧就会拆穿西洋镜嘅。 哦，当然啦， 即系同阿辽宁号一样。 系啊，最好个派出嚟，咁就好玩啦。 点会啊？大家心照啦，佢都知道自己纸老虎，系咪？你口水都喂。佢嘅天敌就口水，吐一督痰落去，佢个纸老虎就用啦。 但系佢个问题咧，就系话佢迟咗有一日咁样讲下讲下咧，讲大咗嘅时候咧，系 唔敢 佢出去。 你放心，共产党好务实嘅，讲大咗佢第一时间咧就唔提嘅啫。正如天宫一号，我咪嗰阵时咩天宫二号定天宫一号啊？我够胆讲网台界，我哋第一个讲。 系 嗰次系啊。 嗰次我哋讲完之后啊，冇几耐报纸先讲翻啊嘛，因为天宫一号咧真系嘅，连续中央台讲十日，突然间 唔讲， 第十一日只字不提，从来都冇发生过，原来已经失咗联，即系我哋当时嘅判断就系咧失去咗联络，咁佢咪唔讲住咯，到后屘联络到啦，屌你要跌落嚟啦，唔知几时落嚟，今年十一月至出年四月系翻落地球。 共产党都话最高嘅发电真系唯物辩证法，即系由头到尾冇原则。今日你有用就嚟， 随时可以改噶嘛？共产党 点样改都得。 哦，龙门系任搬嘅。 喂，你谂下啦，共产党又话人哋苏联唔系苏联修正主义。喂，到咗江泽民啊，容许资本家入党，你唔系苏修系乜嘢啊？吓，你咪仲衰过佢系嘛？ 系啊， 咁佢一定 黑老晓夫啊， 一定大王哥。 喂，黑老晓夫都唔容许资本家入党啦，你江泽民咪中国黑老晓夫？ 而家佢都做紧势噶，而家上高大陆都做紧势噶。点样做紧势咧？就系话习近平咧咁样打贪法，如果佢唔连任多五年，即系而家呢年任五年啦，再唔连任多五年咧，佢 贪污会会复辟。 系啦，所以咧而家佢冇咗黄岐山，佢一样做紧势，希望做皇帝，但系我估佢唔得咯。 嗱，我觉得咧，黄岐山呢单嘢系一单交换嚟嘅。因为呢任何嘢都好啦，中共呢就冇话白白让步嘅。除非你就俾人捉住痛脚，人哋要枪毙你啊，一系呢留返你条命制唔制又好啦，俾返条命我咁喎，你唔杀我啊，咁我唔做常委呢，除非係咁嘅啫。但係呢我啱啱收到其实係我亲身经历嚟嘅，因为呢最近 我哋即係而家我從事嘅唔係做地產啦，咁好多好多網友都有啲知，有啲唔知啦嚇。咁啊，而家係做啲金融業嘅嘢嘅。咁咧，我哋公司其實咧就接到一單大生意，係喺呢一個月內咧係有兩間海航屬下嘅旗下嘅公司都係幾十億市值嘅，就即係揾我哋即係做一個融資。咁啊，我哋幫佢諗好多橋。到最后呢，我哋係安排到法巴，安排到大摩，安排到高盛去帮佢哋搞嘅。但係呢，到最后得返嘅结果唔得，全世界封杀。所有投行唔接得海航嘅生意。海航其中一个老总亲自落嚟香港，上埋去几个嗰啲投行搵埋大佬都唔得。因为总公司唔会批钱俾海航。即是话咧，全世界封杀你系唔系净系嗰个叫做咧中国封杀，系外国嘅银行都唔做你生意，你系用唔到资，帮佢谂好多桥发债、出新股乜乜，全部唔得，你只能够喺你自己嗰个集团里面自己谂办法。咁当然，啲人话香港买一笪地会唔会烂尾啊？咁啊，当然唔会啦，因为咧香港笪地可以让利噶嘛。啊，譬如佢落咗几钱订，咁啊将啲股份让翻出嚟俾人其他臭饼仔咯，实有人俾面噶。 四叔第一个出现， 一定啊！即系各大嗰啲地产公司咪每人搞一份咯，埋即系好似嗰啲咩啊？嗰啲杜月笙开银行啊，嗰啲行家咪每人咪埋200万股咯，好简单啫嘛。吓、啊，你唔敢唔俾噶，咁海航都系。即系佢又唔会烂尾，不过咧，你想再膨胀咧，就唔俾你噶啦。 阴干啦，真系会阴干，因为咧国民鬼仔打啲几个嘅，虽然佢啲嘢好流， 系好流。 近期唔知揾咗边个国家嗰个女仔咧，就嗰个靓模咧，就当嗰个事主播晒出嚟，咁人哋俾佢踢爆咗佢，系好流嘅。但系咧，但系因为你封唔到佢口。共产党即系打舆论战，其实嗰个国民贵都系共产党打舆论战， 系啊， 就 系 做你真假 转来烧啫嘛， 真真假假你冇办法分得，有一半系真，一半系假，都玩死你。 佢一成真，你都玩死你。 其实国民贵做紧嘅嘢同法轮功同共产党系同一个路数， 系啦。 佢哋最叻就系咧，好似农场新闻咁样，讲一啲似是而非嘅嘢，有啲真，有啲假。咁你分辨唔到边啲系真，边啲系假，有啲系真，有啲系假。 因为你记住国民贵。自己都系个系统出嚟噶嘛，佢同共产党一条路噶嘛， 即系法轮功都系啫嘛，因为你同志都系共产党出嚟啫嘛，一样噶，所以佢哋用嘅招数系完全一模一样。喂，共产党都系用呢啲招数对赢咗国民党啫嘛，造谣咯，不断造谣。喂，做多几次你就信噶啦，吓、啊、当年做到即系上海啊，洋子公司垄断咗上海一半经济，跟住咧就话宋子文系世界首富，全捻部子虚乌有嘅，系咪假嘅？但系佢到佢得手嘅时候。你已经冇翻唔到转头啦，国民贵都系噶，讲啲嘢有啲系真，有啲系假，咁咪搞死你啦，系咪？嗱，佢净系打黄岐山，当时已经睇得出佢嗰个招数。咁而家习近平讲真啦，冇咗黄岐山嘅习近平咧，嚟紧究竟有冇咧？唔知道。但系我哋收到消息就系佢其中，即系咧呢个叫做陈全国咧。都是习近平的即是亲信来的。咁呢收到消息他会入常委。我都是半信半疑咁跟大家讲住先啦，可能下个礼拜就知道这个消息是真定假。咁、啊、我收返嚟就言之凿凿、啊、就咁讲啦。咁唔知啦，因为你知我哋都唔系收风派㗎啦，不过听到呢啲咁嘅消息 就讲讲啦， 系听到同大家讲啦。咁其实好多消息收到，一边其实日日都有消息收㗎。问题你都要过滤下，有啲喂好多好撚夸张嘅嘢你唔会听㗎，当佢鸠噏㗎嘛，系咪先啊？ 如果咪变咗自己都系农场新闻嘅一部分。 唔系咯，咪因为讲消息俾我嗰个就系陈全国嘅表弟。就成系真系亲表弟嚟嘅， 因为其实呢啲所有消息咧，你揾你话俾你听咧，其实就系希望你帮佢宣传出去。 哦，唔系啊，咁嗰个唔系嘅，因为嗰个系啲生意上嘅伙伴嚟嘅，但系佢系真，原来佢系亲表弟，我哋都唔知道。后屘我哋但喺其他人身上系打听到佢。哦，原来 唔紧要咁样啊，都系放风啫。啊，咁我哋唔系收风派，不过只不过有件咁嘅事，我哋讲出嚟咁。 系啦，系啦。 但因为我都唔相信， 不过好快就知噶啦。 系啊，下个礼拜知啊，咁 但我唔相信。 系啊， 不过就只不过话生意上来往，屌你老咩？即系我老表而家准备做乜嘢噶啦？咁喂，虚张声势，即系我咁睇咯。共产党好难突然间飙一个人出嚟， 好难，因为全部有晒部署，每一样嘢都系一个交易嚟。咁你话当年嘅江泽民突然间爆出，其实江泽民都唔系突然间爆出嚟嘅。咁啊， 佢因为上海市委书记嘛，喂，北京对落就系佢噶啦。 系啊， 你唔系揾陈希同就系做佢就系佢噶啦。其实系佢都唔系突然间爆 嘅，佢系妥协嘅产品嚟嘅。 系啊，当时你点样妥协？你呢个人都要，如果有个陈敏仪入到嚟啊，已经好有一个好大嘅妥协嚟噶啦。因为陈敏仪已经夹硬提升两级上嚟噶啦。 系，即系唔系好够班啊。 吓，咁啊，第一个交换去到边度咯？同埋而家大陆封晒，所有嘅嘢都 我 WhatsApp 已经用唔到啦， 封喐用唔到好耐啦 WhatsApp。 系啊 ，WhatsApp 已经大陆停 WhatsApp 停咗好耐，仲有就系佢哋而家话佢去到5G 啦，咩即系 5G 啦，但我估实际行紧个速度，成个大陆可能而家都冇 3G， 好慢啊，网速慢到不得了啊！ 因为你每发一样嘢咧，都要停一停，佢监管咗先，再筛选，再发。 系啊，我而家玩紧只 game 咧，嗰啲好低能嗰啲种菜啊，种生果啊，跟住系啊，农场嗰啲咧，即系类似嗰啲咩梦想小镇嗰啲咁嘅嘢啦吓。喺大陆啊，系玩唔到噶，因为网速太慢啦。系啊，香港就玩到啦，落翻嚟香港就玩到了，喺大陆玩唔到噶。 佢唔系净系呢啲网速啊，譬如好似而家 我连玩游戏啊，玩手机游戏种菜啊， 监察啦， 系啊，种生果啊，跟住去咩生产嗰啲糖浆啊，喂，呢啲嘢都玩唔到嘅。 以前大陆啊，譬如好似我哋上网咧，佢贵，即系个收费贵过香港，而家系平过香港，系28蚊有，即系额外可以攞多4G啊。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你甚至你话你上网睇嗰啲所谓嘅咩网站啊、睇戏啊，全部行下捞下停啊，行下捞下停啊，不停都系咁，好慢。 俾几多你都冇用咧。 哦，系啊，因为佢要监管啊嘛。 系啊， 我惊你，我惊你睇到啲佢唔想俾你睇到嘅嘢嘛。 嗱，因为星期六 的士司机啊，即系韩国嗰套咧咩逆权司机啊嘛。 嗰啲冇机会播噶啦，因为星期六晚我老婆急哥陪咗佢上去洗脚，咁啊夜晚赶翻落嚟。冇用 ，WiFi 都冇用。 系啊系啊 ，WiFi 冇用， 好慢。 系 吓死晒噶，即系其实而家基本上好似个压力煲咁啊吓，唔知佢喺边个问题出咗，可以严到咁样。 嗱，我讲到呢一单嘢系朋友话俾我知嘅。 仲唔系收风？ 咁佢亲自话俾我知啦。佢而家咧，因为佢系回民嚟嘅，咁咧佢有啲亲戚喺新疆，佢就话而家新疆咧菜刀咧系要实名制。点样实名咧？每把刀有一个 QR code，你要俾4蚊政府，政府帮你整个 QR code， 你扫描，呢把刀系属于你。如果呢把刀出去斩人咧，就拉你噶。吓、啊，而家用喺刀度整 QR code， 哇！即系科技活用喺呢个生活上面， 即系配刀嚟噶啦。到时嗰把你唔可以立面放低佢， 可以噶，即系秦始皇啊，系嘛？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而家唔捻使呢个 QR code 嚟，呢个就系你嘅9527终身号码。 买刀都数码化喎，依家真系。 系啊，即系咁样啊。 其实咧， 喂，你听到哇，即系你呆捻咗嘅，买把刀，俾要你4蚊装个 QR code， 跟住你用手机扫描吓。啊亦绑定咗，叫做绑定咗你嘅户口嗰把刀， 即系争住指甲错都未要嘅啫。 指甲破难杀，难啲杀人嘅，刀真系杀到人啊嘛，系嘛？ 冇办法啦，而家 回民落喺刀度，即系攞把刀喺火车站周围斩人好多单发生咗， 都唔系净系回民嘅，不过即系话个压力煲去到呢个位，好似太平盛世啊，强国崛起，但系里边嗰个问题。冇办法解决得到。 唔系今朝早你有冇睇另外 Facebook 咧？就系、是、北京地铁安检大塞车，塞到呢啲人咧系几个钟头先入到地铁嘅。咁实错，咁就唔使翻工啦。 其实应该放假啦，咪唔使农民商才搞。 一十九大嘛，你啲人因为而家喺北京咧，啲人住到七环、八环、九环噶啦嘛，住唔起北京入边噶啦嘛，住唔起三环入边。 总之咧，四环以内就唔使揸车噶。 系啊，你只能够行路嘅啫，塞 地铁都唔掂。 地铁而家安检啊嘛， 咯， 每一个人入地铁要安检啊，你唔使自己搭车啦。咁你谂下啦，喂， 即系除咗行路之外，冇踩单车咯， 即 系应该戒严啊嘛。 系啊，戒严咪得咯。 你唔好睇啊，咪要过。 唔系啊，你直头喂，为咗庆祝十九大 胜利开幕， 开幕咪直头全部放假咯。 喂，咁啊太密啦，啱啱放完八日就大佬。 啊，冇办法啦，真系，而家冇，而家都冇办法噶。佢而家根本上就系咁样咯。 哇，即系啲朋友，我要访问下北京啲人士睇下。 咁咪得，系啦，但系讲明啦，唔能够唔准啊揸护照啊出国，咁佢咪啊揸住张。 落咗 order 系一个月前 order 嘅，十九大前后，所有嗰啲叫做企业老板全部唔 能 出境。全部啲老板入出唔到嚟啊！而家净系啲派啲副手落嚟啫，副总落嚟啫。 总之而家都话啦，你冇办法知道究竟佢哋而家喺度边，因为未试过。 系， 即系未试过开改革开放，未试过咁紧张。 咁紧张。 你话冇人，即系我哋之前咪做过一集讲习近平嘅，系咪真系人要暗杀怼冧佢咧？系咪真系？ 佢系真系惊人哋暗杀怼冧佢啊！好明显。 会唔会系 over 咗咧？成件事 唔系 over 嘅。做得啲动作一定系有即系事前一定试过嘅。 我又 真系试过。 我咁讲啦 ，over 唔 over 我唔知道。 你谂下香港话君悦酒店嘅保安你都唔信唔过，你仲要临时即时转酒店，肯定系觉得人收到风，人哋会有君悦进行暗杀，或者成座君悦炸鸠咗你，咁我咪直情搬过隔篱住咯。你就算炸都炸我唔死啦，肯定系咁样嘅。收到呢啲消息， 系啊，因为好离谱啊！我越来越唔中意翻大陆咧，就系、是、开始搭地铁咯，开始觉得你去边度都好似人睇住你咯，好唔舒服。 佢啲识别系统咧，系每一个人都可以识别到，你喺街度行就知道你系咩水，显示大人名、姓名，嗰、那个叫做咧籍贯、年龄。 佢影到你就已经分到噶啦。 最近有一段视频咪摆出嚟咯，唔知点知啲人都过马路噶嘛，每一个人都框晒你，框晒啲资料喺度噶啦嘛，已经。 个人资料 快到咁已经。 系啊。 所以佢而家喺大陆系越来啲人，虽然咧即系两方面啦， 系 冇咗私隐，但系亦都有一方面 越嚟越安全， 越来越安全，好难。 治安嚟紧要会越嚟越好啊！真 系啦，个治安 因为你其实拆走唔甩噶，因为咧你唔好谂住哦，除非你谂住哦杀咗人，我拉我坐监啦。一般咧就盗贼都唔够胆咁做，因为实拉到你嘛。 其实韩国治安好都系因为咁啫。你留意下，你去韩国你睇唔到啲人间屋咧，或者佢住楼下咧，楼上咧冇铁闸嘅，因为只系门口有摄像，唔系街景有摄像头啫。因为一个摄像头一个跟一个话实揾到你，所以 个都有摄像头。 所以韩国即使去啲高尚住宅区都你都唔会见到个铁闸，一道木门嘅，就系咁。而家大陆嘅。二三线城市我唔敢讲，但一线城市系好安全，安全到一个，因为你喂去地铁又好，巴士站又好， 边度你都无所遁形嘅，无所遁形嘅，走唔甩嘅。 即系我觉得好讨厌，越来越唔中意翻大陆，因为你唔翻大陆嘅最主要嘅原因就系而家过海关，点解要过多一重？即系插多张卡噶嘛，插第二个关噶。自此之后咧，个人好唔舒服就好先。我个礼拜我一定翻去，而家都冇。尤其好中意翻去广州啊，有阵时会走去台山啊，去中山，我好中意去中山。一年点都去到四五次，近一年都冇，系真系好令人好唔舒服嘅咧。点解我样样都要除低？成，譬如我同我太太去住酒店啦，一定要两张， 两个登记晒， 系啊，你一定要两个人登记晒嘅，你唔两个人登记晒唔得嘅，咁点解佢登记咪得咯，系咪啊？ 系咯，平时都系咁噶嘛。 啊，而家两个人 系你要登记晒嘅，系啊， 吓令到你个人好唔自在，好唔舒服，所以而家就越翻越少。 咁啊，而家即系嚟紧嗰个局势咧，其实过咗十九大咧就会松翻啲嘅。呢个系真嘅， 我松会松翻啲，但系我觉得可能 WhatsApp 会真系打柴，因为佢已经试到你啲人啲底线咧系冇啊。之前会封 WhatsApp 啊，封 VPN 你会嘈啊，仲有一个最大问题 ，Facebook 咧 ，Facebook 冇噶啦，你而家你系嗰啲两家翻墙都难。我而家讲俾你听啊，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华为会做得起，同埋 iPhone 越来越大陆嘅销量差？其实唯一一样嘢就系，因为 iPhone 嗰个 App Store 而家系喺大陆嘅，所以喺大陆里边咧，只要你用 iPhone 咧，你所有嘅 VPN 咧都系冇嘅。 哦，有个问题，大陆咧，你喺大陆用大陆嘅 WiFi 啊，用大陆嗰啲嘢咧，系上唔到嗰个 那個 store 喎。 唔係 Google store 上唔到㗎。 Google iPhone 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哋用 Samsung 机 Android 嗰啲咧，你系上唔到，因为佢系 Google 嚟噶嘛。 系啊，你上唔到， 上唔到噶。 但系你 Apple 嗰、那个 App 嘅，即系嗰个 App Store 咧，佢上到嘅，但系佢上到嗰个系国内嘅大陆版， 国内版冇 VPN 嗰啲嘢。 系啦，所有 VPN 冇，即系话只要我用咗个 iPhone， 我就直头系所有能够翻墙啊，做任何嘢嘅软件都冇，所以啲人就慢慢系不宜简单啲。 不如买华为， 买华为。系咪？嗰啲仲有喎，仲可以上到喎。 哦， 系嘛？安卓仲上到 Android， 即系佢仲系可以有 VPN， 压零零舍舍就系 iPhone 冇。 哦，咁 iPhone 真系嚟紧都玩完喎。 所以而家你睇 iPhone 嘅睇大陆嘅销量，唔系有冇型啊，系冇咗个功能啊， 变咗砖头啦。 不过唔系，功能冇咧，其实都大家都知嘅，因为老实讲 ，iPhone 好多功能喺上面用唔到嘅。是完全用不到的。但是人們觉得威嘛，攞部苹果手机。 但是你不会有几部手机的嘛，你即是好不是个个只你的。 追一部不买 咁就追一部。那你咁啦，譬如我要翻墙，我要做国外的嘢，譬如有些人啦，我要翻墙上 Facebook， 是吧，譬如做生意那些。要想攞個 用 Gmail 覆唔到嘅，用唔到， 咁你咪焗鬼氣，咪直頭轉咗部手機咯。即係你令到你嘅 iPhone 嘅銷量，即係你普通打工啊，或者嗰啲冇需要嘅工人啊，咁有部 iPhone 就擺度啫。 咁呢個咧，可能係終結美股上升嘅其中一個因素喎。因为真系噶，而家咧嗰个 VIX、VMX 定个 VIX 指数咧，已经系接近历史低位噶啦，而家系十嘅边缘。如果怼穿最低，好似 9.62， 依个嗰个叫恐慌指数啊，吓。咁如果你话苹果嗰个销量开始跌，咁个业绩嘅倒退咧，咁可能系敲响美股嘅一个警钟，即系咧美股能升到顶啦，就快有咁可能噶，我都唔出奇。 啊，呢啲我唔识啊，但系事实就系咁。你睇 iPhone 八都炒唔起， 系 佢 cut 咗啦嘛，你冇办法翻到墙，你翻到墙你仲可以用外国嘅 App Store， 因为佢要迁就你，因为迁就你大陆市场嘛，咁佢咪焗住咁。 所以咧，其实苹果系将自己大陆个市场去送翻俾佢， 双手奉送。 你话你用唔到，简单啫嘛，有翻墙软件咪用到咯，吓翻咗墙嚟。在香港上 App Store 嘛，是不是？但是你现在你直头这些所有的东西屏蔽了，即是这部机不如一个普通的大陆机。 不如买部华为啦。 啊，你直头没晒。 咁啊，呢个系一个警号嚟咯，即系我哋一系谂长远啲啦，因为而家Alex圈啊，咁啊时间差唔多，咁我哋有少少即系都要作出少少总结啦，因为咧而家嗱个市升到而家啦，接近28,700边缘啦，今日破咗27啦，280唔到，咁啊嚟紧个市其实都系慢慢升嘅格局噶啦，我都系重新咧有机会掂30,700。不过呢就今个月梗係问水啲㗎啦，但係今年应该会上到佢慢慢上慢慢上。不过头先我喺度提出即係美股有机会呢，因为而家美股就嚟23,000边缘，已经接近22,800几，差80点嘅23,000。咁可能今晚再升几十点，因为而家日日升几十点，但係佢个恐慌指数呢係未穿10嘅。一到恐慌指数呢，如果你创咗新低之后呢，佢可能突然间有个乜嘢嚟大家估唔到嘅嘢呢就爆出嚟，跟住可能啊股市就差唔多啦，升到见顶。即係我觉得系会呀，始终呢美股已经升咗好多啦嘛。当然你话大牛市系咪仲未完结呢，我唔敢讲。但系因为而家好多嘢呢其实呢系陆续反应。iPhone 唔得呢唔系而家先知嘅，其实去年大家都已经知道睇到 iPhone 系走紧下波嘅。咁而家好明显就系呢嚟紧 iPhone 嘅业绩一定会更加差。公布数据可能公布 iPhone 嗰个销售嘅数字唔理想，尤其是中国嗰个销售下跌，咁可以造成佢下跌嘅诱因㗎啦，係咪今日其他嘢跟住跌囉。不过咁美股跌就唔代表大陆股跌㗎，咁因为大陆股呢都好落后，上证3400都破唔到，係咪最高6000几点而家半都冇喎，係咪咁，所以呢又唔能够睇得好淡个 数字。如果中国大陆股票你话几隻大型股票好似万达呢啲佢唔冧嘅就仲 OK。但我睇都真係唔敢讲喎。因为而家係政治市 你点样话到唔到艇，追唔追落后？ 系政治事。 突然间爆一个，我啱啱上完十九大之后，跟住王健林真系双规，唔系双规，佢唔系党员啦。屌你！突然间屌你，我停捻咗。 俾人调查。 调查咁，你又已经企晒度咯。跟住就连带好多呢、這個，你好多嘢就系咁样。大陆啲你估唔到。 系今日合警太富狂队，唔知咩事啦。咁啊，即系。大陆咧，老实讲啊，你讲得啱，政治史咧，其实都十分之难估，因为咧有时好多不确定因素。不过咧，我觉得而家今次黄岐山，即系我哋分析黄岐山冇得做啦，咁啊，亦都佢下台机会亦都好大，吓、啊，即系做一定冇办法连任常委噶啦。咁所以习近平咧系一定系作出某啲妥协去交换翻嘅，因为咧你要斩佢哋左右手，你都要俾翻啲嘢佢噶嘛，系咪？所以咧佢可能啊，譬如话咧，俾你继续做多五年，咁但系咧就黄岐山就一定唔俾你噶啦，咁一定系让出咗部分嘅嘢先可以换翻呢个黄岐山噶啦。 最大问题就系究竟黄岐山呢件事，除咗海航之后，仲有几多陆续有嚟？ 牵涉到呢个中纪委嘅问题啦，因为而家习近平好似直接大 r 控制咗中纪委咁样啦，因为咧黄岐山一下马，咁中纪委佢一定揾翻一个自己人去睇翻中纪委，因为咧而家中纪委系太上皇嚟噶嘛，任何人都可以拉噶嘛，中纪委系咪？基本上系一个即系、就是、中国嘅尚方宝剑，任何人都可以拉，除咗习近平之外，咁呢个咪即系大捻晒？系嘛？ 哇！真系大捻晒， 捻晒啦！咁所以咧， 似锦衣卫啊， 直情系好似锦衣卫咧吓，即系呢个东厂嚟噶吓，厂工嚟。 因为其实中纪委就根本上就系违反宪法啦。 系， 你党嘅中纪委，咁你而家系中国共产党即系政府嘅体系，咁你有咩嘢？你系用中纪委的党？ 哦因为咁啊， 佢系党员啊嘛，拉党员 系啦，因为共产党以党领政噶嘛， 系啊， 佢一个职位咧， 指挥枪嘛，写明 佢一个职位咧，你系譬如话你系政府某个职位咧，你连带你嘅党系有个位噶嘛， 系系， 佢喺嗰度喐得你噶， 系啊， 吓、啊，所以其实真系冇咗个宪法啦， 咁宪法从来都共产党从来都唔讲呢样嘢噶啦， 咁你知道宪法改过几多次嘅咧？ 系，梗系啦，冇用噶，佢任佢写噶，呢、這个冇 可以写埋边个做指定接班人添？ 系，而家习近平咪想将佢写埋落去咯。喂，呢啲好危险嘅，逢亲呢啲咧，想将自己写入去党章里面咧，其实往往都可能有一个好大危机会爆发出嚟都未定，系嘛？对上一个叫林彪系嘛？吓咁啊，喂，呢段时间真系到啦，咁啊，我哋咧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翻嚟再见。 好，拜拜。